底台观察。 补班日一早，办公室空荡荡。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因为11年前的桃色风暴火速辞官，成了史上任期最短的发言人。一月底才在脸书发文说要继续前进，陈宗彦照片拍摄地点就在内政部次长办公室，背后大大书法签字和民众党立委陈婉慧爆出的对话截图，其中一方大头贴一模一样。 我已经予以批准他的这个辞呈，至于11年前的案件，我们都尊重司法的处理。 行政院发言人请辞止血，陈建仁火速批准。而根据最新曝光的台南地院2015年判决书，清楚写到被告联合王孝伟提供天上人间酒店等男客人和女服务生从事性交易，其中证据部分包含酒店业者的微信，点名陈宗彦对话记录成了铁证， 非常的悲观。 我觉得是这个是符合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 内阁才刚改组，陈宗彦11年前的事情马上被爆料，甚至连相关证据都陆续曝光，这时间点真的很凑巧，在野党立委逮住机会持续紧咬。 我们今天记者会名称就叫做断尾求生，但是它不能够掩盖这一切所发生的丑闻。 行政院发言人上任短短18天，因为爆料而下台，陈建仁内阁前路艰辛，为了不影响政务推动，火速准辞，不让阁员的个人事件影响施政团队。三立新闻许前吴文轩 SN 小组特别报道。 亲爱的乡亲时代，福乐兄弟，台湾头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单碧伟。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卷入一个叫做陈年旧案，今天在台南地检署来接受的媒体访问说，这案其实2015年的时候就来签结了，这个时机点来编出来，有人说这叫做另一个派系冤家，也有人说这过去可能得失到人。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内行专业的董豪哥要来说独家精彩的内幕。民进党新任党主席赖清德上任了后，社会对着民进党质疑的部分拢快刀快手，虽然党刀毕竟有伤害，但也表示要回应着社会的期待。另外一方面，国民党讲反乌金啊破乌金，反抄袭破抄袭，反阿强啊破阿强啊，只要骂了有够大声，家己安怎做拢无关系，安尼敢有反映着社会的期待？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结束访问着中国的行程了后，强调着敢若顾民生无问题。但面对着九二共识、甲中国侵略以及台湾安全的严肃议题，嘴拢点点。如果中国对台湾的企图无变，行为安怎做，拢只是为着要达成伊的目的。那恢复所谓的两岸交流，是为着合法这个中国统治台湾的正当性。那呢，未台，国民党这张面皮先去未掉伊啊。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叫做蔡斯，伊的外号啊叫第一顶的中国事务官员，首席中国事务官员要来访问台湾，这是40年来美国第二摆有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来台湾交流。另外，4国4股啊，因的议员嘛率领着科技团要来台湾拜访蔡英文总统甲张忠谋董事长。北京的高官白宫哈，有一个高官叫做国安会哦，中国甲台湾事务主亲主任罗森伯格，这过去是北京的职务，伊要来接任着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美国的布局愈来愈明显，嘛为民生、科技、国防、外交来和台湾做互相合作的交流。刚才像马英九也搁咧讲，美国人来台湾会造成足侪问题。国民党总统派相纷纷了了。南投立委补选阵魂密布，更加多精彩的内容，专业的分析，就是今仔日的三 Q 新台湾。首先介绍今日特别来宾，资深媒体人钟林晃。 博威好，大家好。 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Thank you， 台湾。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好久不见，叶元之 ，Thank you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稍后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看到史上任期比较短了，应该是最短了，18天的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在昨天晚上因为这个民众党立委的爆料陷入一些风波，人家说叫卷入陈年旧案，11年前的案子民众党质疑是说 为什么当时检察官 即时影像突然出现明显晃动，阳明山国家公园监视器同样也被震了， 有没有牵结呢？那当然不免就会让人家去问说，哎呀，你那个时候老板叫赖清德啊，这个赖主席啊，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回应？那今天赖清德在南投补选的行程接受媒体访问，他也出来讲了，他说啊，诚实是最好的上策，要勇敢面对。这个是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的新闻啊，昨天遭指控11年前接受这个招待，那他强调呢，这个是人格抹灭，没有查证。那但是赖主席啊，他就说诚实是最好的上策，我想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评论。让年旺哥一开始先替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案子哈，他我先讲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是11年前的旧案齁，啊坑嘎金马家嘎飙出来，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时机上的选择，一个是爆料者可能最近才拿到资料齁，那因为现在相关的内容还不够多，所以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是故意压到现在，针对陈宗彦担任发言人之后，因为陈宗彦其实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了齁，以贵体奏来进博也促定我，然后也在疫情指挥中心担任副指挥官，其实很多人都认识他，那你如果要做一个打击政敌的手段的话，其实早就可以选择齁，不需要等到他当发言人之后，这第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很怪。第二个这件事情被牵结这个案子曾经启动过司法调查，被牵结是在马英九前总统的时代所以你不用，我觉得在野党立委不用去找现在的法务部长蔡清祥出来说明因为一波都说明，因为那个案子他那时候蔡清祥还不知道在哪里根本不是法务部长，这是在马政府时代牵结。那你从陈宗彦昨天开记者会强力反击说没有经过查证的影射，然后到后来晚上辞职，大概可以推断陈宗彦过去可能曾经有去过这些所谓的特种营业场所应该是有去过。那至于说有没有涉及贪渎不法的事情，现在地检署已经说要重启调查嘛那就只好静待司法调查。那政治上的效应，我知道各界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有导向说可能是民进党党内的内斗，或是说在野党针对执政党的这个说，因为赖清德上礼拜就应该是本周三的中执会才通过了所谓的反黑金条款可能是针对这种政治上的攻防。但是现在你要去判断说是党内的人自己报，还是说是五郎瓦靠五郎地报尿气压弯，我觉得现在都很难判断了，因为陈宗彦他的事情其实已经很久了可能在11年之前所以这件事情我是建议我个人看法就是静待司法调查了。那赖清德今天这样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最安全的说法了，就诚实就最好的对策嘛齁，因为我想政坛的人大概也就知道陈宗彦其实他就是不折不扣的赖系的人嘛齁，他来当内政部正式就是赖清德当院长的时候，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来的齁，所以赖清德今天做这样的回答也既没有帮过去的部署背书，也没有再继续再加码再捅他一刀齁，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回答齁。那接下来我觉得对于行政院长陈建仁来讲，他这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件事情当然跟陈建仁无关，但是因为发言人其实是对在行政院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齁，就是你院长连施政报告都还没有开始发言人就阵亡了。我觉得对陈建仁院长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礼物，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齁，不小心砸到。那陈建仁院长应该赶快站稳脚步，赶快重新找一个发言人。因为现在虽然是罗秉成当然驾轻就熟，他过去就发言人，可是因为罗秉成今年还有很多人物，包括像整个选罢法修改的排黑金条款齁，这个都是罗秉成担任政委很重要的业务齁，他大概也没有时间长时间来兼任发言人的职务啦齁，所以当务之急是行政院要赶快重新物色一位称职的发言人齁。那我觉得接下来开始所有的特别是执政党的从政的这个政务官齁都要特别小心了，最好自己利用假的时候回去检讨一下，可能现在可能要检讨到20年前齁，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呢？因为马上选举都被搞了，但大家知道台湾的选举就是这样齁，你的祖公啊被台都给用料了很很出来了，所以大家自己好好先回醒一下，反省一下，回想一下自己过去有没有做过什么，进出过什么不正当的场所啊等等啊，或者说令人可能会起人疑窦的事情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是不知道这个出手的是谁啦，但就叶源之对这个我当时在政治风波上的攻击啊，25年前我高中打篮球呛人都可以拿来当这个罢免的理由，你就可以知道。 我没有讲这个， 我没有讲，你知道这件事吧？ 我真不知道。 啊、你回去查，麦给啊，来， 我讲你别的啦。 好，现在哈、哦、坊间大概有几种说法，那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那他说陈宗彦呐、啊。在有三个不同的角色，蓝营、绿营跟无党籍的议员，记者去访问说，你觉得有这件事情吗？一名当年与陈宗彦熟识的蓝营卸任立员说，这个爆料的人有耐性放这么久，直到现在才爆料，可能跟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排黑引起反扑有关，毕竟排黑齁跟酒店业这些人多少有往来。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人同样一个人，他说他看起来是不会做这样子的人、哦、这个是蓝营的卸任议员。那另外一名民进党的议员说，陈宗彦家庭美满，是很爱家的一个人，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情。那还有一个无党籍的议员，他说有没有这回事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外界也不宜有过多的揣测，一切凭证据来论断。但是呢啊，不管人家怎么讲，陈东豪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独家的内幕消息。 先记得几个时间点哈， 嗯， 这个呢是不是地方派系啊、哦？因为赖清德 而跑出来的，我的判断，我直接讲我的结论，大概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后面讲的故事啊，会告诉你，你可以这个脉络。我直接先讲哈，记住第一个，这个时间点发生在什么时候？2010年到2014年，那个时候的法务部长叫什么？叫曾永夫， 嗯， 检察总长赫赫有名，叫做黄世明。你可以想象一下，黄世明在当检察总长，台南地检署检察长敢包庇陈宗彦吗？ 嗯， 赖清德的局长哦，中间卡一个2012年的总统大选哦，赖清德的局长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时候黄世明会包庇他吗？所以，但是好，第二个有没有那个赖？ 有 啊，为什么不办？今天台湾民众党陈婉慧委员就是在讲，为什么不办？先解答这个事情，给大家看一个齁。这上面因为个资法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把名字涂掉。第一个圆圈圈，他是一个律师，他是个委任律师，叫郑差远。这个人很有名，等一下我会讲，因为他的私生活也很精彩。叫精彩齁。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怎么查。下面第二个圆圈林差兵。这是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年啊在台南地检署办案监听的时候啊，听到陈宗彦跟叶子有往来。啊，这故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11年后这个律师本来也是检察官在特侦组，2014年黄世明不是因为这个违法跟马英九总统夜奔官邸报告吗？黄世明后来不是下台了吗？请辞下台，他下面的这个特侦组的检察官也跟着一起下台。他下台了以后呢，就去当律师。当律师以后呢，他有一个委任的案子，就是这一位林检察官。啊，这些林检察官为什么要请郑律师呢？因为啊，林检察官在2012年的时候啊，他要办他们台南地检署三个主任检察官一起干掉官，跟干掉官过去的主任检察官三个办啥？喝花酒？有办掉无？有。这三个主任跟他关爱主任都给我们提掉行政处分。 嗯。 啊，被行政处分呢，这三个检察官不服。都各这类姓林的检察官各以上面的违法监听。所以啊，那款这个啊，这是法院，你如果熟悉法律程序的人，你就知道怎么上网去从那个司法院齁、啊、有一个法学资料搜寻系统。 对。 你就可以找出来这一篇。关键在哪里？这个林检察官败诉，他违法监听被判有期徒刑8年，缓刑2年。啊，这告诉上陈宗彦是安怎？是安怎？在一年几个代志，近几年无代志，今嘛就有代志。 这过了期限。 不是，因为违法监听，违法监听读果术理论，你不能办案的、啊，你不能拿来当证据啊，所以没他办。那陈宗彦在当时有没有这个 line 的往来？有，所以。赖清德今天讲陈宗彦要诚实面对，就立刻要该水嘛，齁、哦、这第一个。啊，为什么觉得跟这个地方的事情比较小？因为这位律师啊，后来他的朋友啊，跟台湾民众党还不错。这样听得懂齁、 这个律师的朋友，好朋友，以前也是政治人物，嗯，跟台湾民众老不错， 常常打瞌睡那个嘛，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瞌睡， 我会常常大叫的那个 吧。他、啊、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是谁， 就是这个三个主任检察官因为不服，就告检察官违法嘛，违法监听嘛，违法监听被他赢了耶。啊，所以也有人说了，这是台南地检署的内斗。嗯，哦，啊，所以为什么2015年，也就是说这时候蔡英文总统还没当总统啊，还在选举哈，2015年的时候签结，这个在检察系统里面很难看的、啊。嗯，而且你怎么想象说发生在黄世明当总长的时代？表示黄世明也看一看这个不好处理。黄世明那个时候在忙王金平、王院长， 忙另外一个案子的违法监听。 哎、欸，他没有违法，那个没有违法监听，他是违法报告。 对对对，要跑去跟总统报告。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才要出来呢？因为他是事后接的案子嘛，哈。所有我们讲的，今天陈忠有没有跟业者啊？我刚才讲有三个主任检察官全部在法院，因为这个林检察官败诉，被缓刑2年。他的官司打了1审，打了2审。嗯，知道的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法院完全可以看得到这些资料，包括陈忠彦的名字。当然，你看到的可能不是陈忠彦三个字啊，叫陈差彦。通常都会，法院的系统哈、哦，通常这个都会把它遮掉一个啦。啊，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这个什么陈差彦，你可能看到的是甲乙丙丁。嗯，甲乙丙丁，好、哦，因为叫各自法。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是台湾民众党爆料？为什么不是国民党爆料？ 11年前就还没有台湾民众党哎。 主要是后来伊才去做那个林检察官呢。 应该是这个辩护律师郑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才看到内容 的。所以郑律师在当了委托人是当了那个辩护律师之后，他就看到所有的资料。他就看到所有资料。所以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我们简单讲，就是发生是这样子。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是一个段落，那个时候他不能办，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违法监听的问题。然后后来就提告，警检察官败诉被缓刑，因为刑法嘛，检察官搁底下做监听，结果他自己违法，然后缓刑2年。然后很奇怪的是，他的律师就拿着这些资料出来了，因为律师手上会有全部法院的资料， 对， 所以包括陈忠彦的赖截图为什么会那么完整，都是按那来。啊，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台湾民众党知道的原因是直接跟郑律师有关，但是我所知道的，我所听到的是郑律师的朋友就告诉了台湾民众党，那、当然也告诉了媒体。 那东豪，这个案子二审什么时候定验的？ 我今天没有把它那么，因为这都已经结束了。 来，这个是这样子啦，哈，就当时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有没有接受性招待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司法太大的问题。 嗯嗯， 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第一个利益交换， 有没有贪渎的问题？ 那再进一步就是有没有贪污嘛？嗯，那陈忠彦遭到指控，这个叫做性招待延烧，那南检就说查无贪污市政牵结。你可以看到台南地检署的发言人哦许家荣，他透过新闻稿指出，102年侦办王姓男子涉嫌妨碍风化，然后呢？这个业者涉嫌行贿，在103年4月14号在千分他治案侦办，然后104年8月31要签结。就是说如果司法归司法、哦、啊那啊坦白讲如果没有被告的东西你是要怎么查，嗯，听得懂我意思啊，就今天你怀疑这个局长可能利益交换，就好像你去讲职棒说他们可能、哦、收了钱然后放水，但实际上是这如果是两件事情的话他也没得查、啊，讲这个也不是要护航或干嘛，讲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因为你在那个 LINE 上面你看不出来说直接说要干嘛啦，都叫同学嘛， 好 对不对？ 对啊，所以 那就没差没锐嘛。 对，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是说，民进党在提案的时候，在这个算爆料的时候，他讲的事情是说啊，你为什么不敢继续办？啊，签结了你要怎么办？ 对啊， 签结除非有新市政才能办。 我跟你讲，现在都被签结，嘿。连检察官自己都违法监听， 好，就违法监听。 那接下来是社会舆论跟道德面上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可以问嘛？他、啊、只是看当事人要不要回答嘛，但他没有司法上的问题嘛。嗯，那如果有司法上的问题，那就大家来处理。所以今天我认为他是两个层面，就今天事实的论证是事实的论证，那社会的舆论道德的这个层面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件事情。那有心人士把它混为一谈，还有一个有心人士拿来做文章，哇，这个就精彩。 我坦白讲，我自己当过政治人物，我大概知道博眼球啊，维持声量是一个必须的，就是你得一段时间让大家看到一下。但如果为了选立委，每天不断的攻击党这个党同伐异啊，攻击资深前辈啊，甚至是用这种揶揄善笑的方式来把你明明知道这是两件事情混为一谈，这个人叫做徐巧芯。徐巧芯呢，昨天打电话给陈忠彦问说啊，你有没有接受性招待？结果呢，后来被抓包说他坦言议员身份，还想问的时候被挂断。这个部分是怎样？徐巧芯齁，他一开始他没有透露身份哦，他说我自己这边是台北市议会，然后提到陈忠彦的手机号码被放在网络上，才会打电话查证。那但是呢，这个陈多次强调不应该是这样子处理事情啦齁。那再度追问，陈忠彦表示当然没有，他们没有人来问我。徐巧芯之后才坦承自己有议员身份。那遭到陈严正表示说，你这样子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吧，徐议员。他大概有一个界限是这样，就是说虽然不同政党大概要处理事情或者是陈情选服或者是民众的案件的时候，你再也跟执政都还是会有一些联络啦。那你不能，你如果用这一条线然后把它做成自己的新闻或是公开，其实是伤害自己的信用。我有时我也拜托跟隔壁选区是国民党的议员，齁、哦、啊因那边也得蓝大于绿啊，这政党南投的南投的这政党是国民党，我拜托，这有时真正无话讲。但你要公布出来，甚至于这政治的操作，我想这应该用看小可看不起吧。那个玉慧姐，他这个行为好吗？好像还有唱歌跳舞啊。 因为他在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直播里面啊，他是极尽善笑之能事。但是呢，事实上，徐巧芯第一个他没有表明身份，第二个他表明身份的话，他是说他是台北市议会。那我想请教了，陈忠彦在他还没有辞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他是特任官，他是行政院的发言人，他为什么要接受台北市议员的质询？今天那我们可以说，我就打电话给任何一个台北市长，然后打给新北市长，然后我就随便问他一个问题吗？这个是公事还是私仪？徐巧芯到底有没有？如果是公事的话，你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问这个陈忠彦？如果是私仪的话，你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问人家问题，人家有必要要回答你吗？所以我觉得徐巧芯呢，事实上他是做人刻薄，你可以从这个问题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我觉得还有第二件事情啊，其实徐巧芯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昨天其实有非常多的蓝营的政治人物啊，用一部电影的其中一句的这个对白，然后再讲陈忠彦的这个事情。那你可以看到，这我就有四个字可以形容，这叫见猎先喜。那这就像刚才阿晃所说的，他们完全把它导成一个是政治事件。所以从他们的一个做法，他们的一个行为，更可以印证刚才这个东豪所说的这整个事件的脉络。事实上非常简单，是一个11年前的一个旧案。因为当时的检察官为了想要干掉他的三位的顶头上司，所以违法监听，就违法监听不服，然后他去提告，就提告了那位委任律师呢，他看到所有的卷宗之后，发现陈忠彦的名字以及相关当时的当年他的通话对话的这个 line， 他就交给，或许啦，他是交给他的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就咆哮，就大叫，然后给这个民众党听到了，那民众党就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我不知道我还原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真实的过程，但是呢，这些其实跟我们刚刚讲徐巧芯，你不管是因为你跟陈忠彦是有公事，或者是你有私仪，你都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因为我相信徐巧芯啊，你也应该是一位啊，这个在政坛上面你马甲大给哈，那所有的事情在处理。那我觉得徐巧芯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都非常糟的。那整个蓝营，我觉得他们见猎心喜，然后甚至于导向说这个是民进党的一个内斗。然后我觉得东豪刚刚讲完以后，大家大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这一次的事件呢，我想民党应该说这次的事件为什么会讨论？当然第一个是他个人，可能社会上坦白讲，大家喜欢讨论八卦了。那再来是赖主席上任之后，连续几个礼拜都大刀阔斧做了非常多的动作。不免让人家产生联想跟讨论。广告说， 他们刚才讲啊，说这个可能跟赖清德什么排黑啦，跟酒店相关。那这次其实排黑讲到的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黄成国。那黄成国也他这个，其实，在民进党内的那个人数也是非常少的，所以我觉得把它做一个连结啊，他们企图是在这件事情上政治化，去让民众去讨厌民进党。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不是不让国民党讲话，我们让叶元之来评论一下，但是也跟我们比较一下，你觉得蓝绿两党在处理这种党内的各种颜色各种社会争议事件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那另外一方这个徐小新的行为你认同吗？ 徐小新的行为每个政治人物有他经营自己的方式啦，那我是觉得不去评论他经营他自己的方式啦。那你骂他说他没有表明身份，那最多就是没有电话礼貌嘛。那其他至于说他去蹭这个事情，或者他怎么， 你认同就会大力赞赏了吧？你说没有评论，其实就不认同了吧？ 我没有认同不认同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凸显自己啦。那他因为他当然他有自己经营自己的方式啦，那你但这个可做公平啦，大家喜欢他的或讨厌他都可以啦。那陈中彦这个事情的话，我的感觉， 记者如果拿我的电话问你私事，你会不会觉得这通电话早就不应该接？就你看到来电， 那陈中彦可以挂掉啊。所以陈中彦为什么要去回他？ 那徐小清为什么在直播当中还要这样唱歌跳舞？ 他尊重，我没有看 他尊重徐议员， 我是没有看他直播。 會不會 我觉得今天重点应该是陈中彦啦。那我的感觉啦，我的感觉比较像是内斗。我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陈中彦他是2018年的时候，他应该就当那个内政部次长。所以如果有新人要弄他的话，应该2018那段时间就可以去弄他。 今年可是今年是什么时候？ 今年2023嘛。 23。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丢出来嘛？时间点都非常有趣嘛。那刚刚东豪哥只是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郑姓律师他跟有一个人很熟啊，那个人呢跟民众党很熟，所以那郑律师因为看过这个资料，所以有可能是这个郑律师给了那个他的朋友，然后朋友丢给民众党。可是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啊。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可能嘛，因为我相信看到这个卷宗的人非常多，而且那个 对话截图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没有没有，那个在法院 的律师， 我解释一下哈，在法院的哈，像我们都看，我现在不当司法记者，我在当司法记者的时候，其实我都不能看， 对， 我都不能看，只有谁呢？当事人、被告或原告，还有他的委任律师， 对， 还有呢，法官跟法官的书记官，他们还有法官助理看得到。 对啊，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而且让演员 对，所以也有其他的可能嘛。那所以我现在是从时间点去推断嘛。那现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因为赖清德副当主席之后嘛，就开始做一些改革嘛。那这个改革可能就是有些人觉得不满意，那甚至于说，我觉得我昨天也有在别的节目讲，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能真的会惹怒其他派系的事情，就是潘孟安他直接讲说要把小英之友会并到愿景基金会，愿景基金会就是赖清德的基金会嘛。那因为你知道那某某资友会啊，比如说李登辉资友会或阿扁资友会，那个是总统本人的，是我的朋友帮我组成，他不见得是支持这个党的。那你今天赖清德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对不对？那你也不能动到我的个人的人马嘛，你怎么叫我并进去？你可以叫我支持你，你不会叫我并进去嘛。那所以这件事情也许就是有一些英系的人就不满。我昨天看到有至少两个英系的直接跳出来骂哦。一个是那个小英自由会的会长严志吧，他直接说不可以这样。另外有一个英系的台北市议员，他也直接讲说这对总统不尊重。所以以前陈水扁在做那个权力平衡的时候，都是让谢啊、苏啊两边差不多。但现在因为赖已经是独大了嘛，所以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满城尽弹黄金甲，有没有？那个周润发是皇帝，然后他的儿子是那个周杰伦啊，周杰伦要去抢他的位置，然后最后被周润发压制，啊，周润发就跟他讲说，证没给了你不能要，就是总统还是有一些方式去压制那个好像要取而代之的那个人，所以我认为从时间点的角度，我讲这种可能也不能说不存在，对， 大家从叶元之的发言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就是标准的挑拨。昨天潘孟安什么时候接受访问？ 前天 接受访问，昨天中午爆料给民众党，然后公告周知，到晚上请辞。这个你决定要去吃晚餐，然后到你执行这件事情的动作都没那么快，好不好？ Thank you， 这个有点牵强。 我再插一下，插播一下，因为其实最早爆料的是林传媒，他们准备了一段时间，不是这几天了，这得就在彭孟安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就得一点，得一点啊。那他们在准备的过程中，台南地方上有没有人已经听到风声？我跟你讲，有，有。所以我觉得，包括陈中彦来讲，也不是心里面没有准备，哦，你要去解释这个事，解释是地方派系嘛？我用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这个事情就救了国民党。 所有其他的节目可以不用再停讨论郭台铭啊。 哦，那我们现在开始讨论。 我想在各个方面到底想要 没有好，我这要从一个角度下去切啦，就是说你觉得说哦，民进党因为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因为什么，不管排黑啦、学轮什么原因啊，然后所以他们要斩议员什么赖系的大将啊，然后来平衡党内。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我不太理解，原因是什么？这个东西，我相信民党现在在做的事情叫回应社会期待啊，因为过去不管选举到现在，他们事实上社会有一些质疑，啊，不管是论文啊、黑金啊，甚至是。这一阵子爆发的台南的议会的事件，那他必须要做出回应呢、啊。那反观，其实他是一个比较新时代一个新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刚刚其实叶元之我问了三个问题，他回答两个，有一个没回答。你拿民进党的跟国民党比较，萧景田现在是什么党？林明真许淑华论文有没有问题？这些事情才是我们对政治人物的高标准期待嘛。啊，每次打一打之后，基本盘回归，中间选民蓝绿一样烂，那、啊、然后就回家不投票了。结果总统换人，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这不是这样子没有进步。那在政作为一个民意代表，你在论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得想办法让大家就是至少往前进一步，不是让自己多一票，是台湾社会在往前进步。文兄，你认为民进党跟国民党在面对社会质疑的时候，我认为。你会不会觉得国民党的回应社会的方式会比较特别一点？通通锦现在跟哪一个党在一起？ 跟这个朱立伦啊，国民党啊，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台湾社会对国民党跟民进党要求真的不一样哈、哦。那但是对民进党的要求相对严格，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党的竞争力好、哦、会逐步的不断的厚实它的这个基础，所以。民众对我们要求严格其实也不是坏事，那我们如果能够针对民众的要求积极去回应，我相信这是好事。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黑金条款，我们是修得非常严格，修得严格到你看我们这个推出之后，国民党已经多少天都不敢再讲话了啊，不敢再讲啊，再讲这个民进党是黑金啊，你要不要先检讨自己的萧景田、中东锦这些等等一大堆的这些人物。第二个，这个邱丽丽的部分是台南哈、哦，这个停权三年也是我们党章规定哈、哦、最严格的，就是停权三年。然后接下来你要有进一步动作，是因为要配合司法减掉，如果又有再进一步动作，你才可以。以现阶段来讲，那也是最严格。另外讲到这个学轮的部分，学轮的部分，坦白说，这个林志坚他继续申请这个书院，这是他个人的权利哦。我坦白讲，就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他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我们也要求，就是说啊，这。麦哥回家逮鸡，我们就跟社会一个这个道歉，然后整个党就开始重新来出发。那我要讲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两天很多人都刻意烧说啊，是党内派系作祟啊。你看马上齁、哦、这那个黑金条款一出来之后，立刻就丢出来，然后刻意去暗示某人。我坦白讲，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处理这个新闻齁、哦、那我个人声明齁、哦、因为我被处理了，所以马上隔天后、哦、立刻就把这个东西端出来。要处理这个新闻呢，我坦白讲，中间包括查证，中间包括你要稍微酝酿一下，也要一段时间。 我认为啦，我不知道这样子讲专不专业啦。我如果要杀的话，我不会去杀一个行政院的人啦。行政院的人掉下来是谁受伤？执政党啊，不然还有谁？我要杀，我一定是杀你们后面的、身边的。这样子才叫杀嘛， 是， 所以你要把它牵扯成是派系斗争。 这个我觉得 有一点， 这个哈、哦，就只是因为什么时间点的巧合就做这样的联想，我真的觉得太过牵强。 对啦， 那对当事人哈、哦、也都不公平了，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那另外一个我必须这样讲，民意代表，就我们自己本身也当民意代表，确实民意代表我们会接触很多三教九流的人哈、哦，甚至有时候很多很热络的这个相片。你照完之后你根本也不知道真的对方到底真实身份是什么，怎样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参会场合各种时候人家跟你说要照相或怎么样，你认识了真的是三教九流。那11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要我们回想11年前的事情，坦白讲，我不要说11年前，我就说昨天中午你吃什么，恐怕就要回想蛮久的时间、哦、那我就说11年前的事情不是不能追究，当然可以追究啊。那问题是这11年前的事情，假设今天真的有所谓的这个贪赃枉法或者不当的这个不当的这个证据真的披露出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要好好追究。但如果说目前出来就是有一些恐怕还有待查证，或者必须要当事人自己承认等等，我觉得我还是套一句赖主席的话，就是诚实为上策嘛，好，那这个要勇敢去面对。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你 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上，那第一时间不管如何，陈中彦他第一时间他已经选择怎么样，就是请辞负责，就是说不管后续有没有不法或贪渎的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已经造成对行政院的这个门面或者是声誉有回损，好，他觉得身为一个发言人我就负起他的政治责任，我觉得他是有做到这样。相较于我要问，我反问的是国民党，假设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那我们之前看到反黑金的事情，国民党过去讲反黑金喊得震天尬响，天天打民进党啊，民进党现在已经处理到这种地步，比法律还严格，请问你国民党如何去回应你自己党内黑金的问题？ 那这个待会我们回来讨论一下，因为毕竟是台湾的两大党啦，那这一阵子做的不管是党务改革或回应社会期待，以及2022选后啊，两大党到底是在忙选举还是忙顾民生？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One Boy 更上一层楼，迈向总统府大道。你好。 副主席夏立言日前率团到中国访问，17号晚间11点半左右已经返抵国门。不过在稍早晚间10点左右，激进党也率领大批党员抗议，批评他卖台。对此夏立言有最新回应。 有没有卖台，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去的目的就是去关心台商，在大陆台上我们都表达了，也见了很多人交换意见，我们也帮很多台湾的奴隶把他们的心声表达，也带他们的请愿的这个资料去。我想这几天大陆方面的回应大家也看到了，那我们也见到了台办他们一些新的负责人，也建立大家有交流，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成功的访问，也没有什么卖台的问题。我有没有卖台对台湾是不是做好事情，我想不是由他们说了算，应该是由台湾的人民来说。 可以听到夏立言是回向激进党说，有没有卖台不是他们说的，而是台湾人民说了才算数。夏立言也提到说，这一次的访中非常成功，达到设定的目标，只是这已经是国民党短短半年内二度派夏立言率团访问中国，第一次选在共机围台军演敏感时期，这次又碰上中国间谍气球争议，也让夏立言这一次的访中行格外引发关注。 两岸问题还是有一个前提啦，这个前提是未来要怎么样嘛，比如说双方交往会有一个，我们以结婚为前提，那今天两岸交流你们的前提是很重要，中国的态度很明显，九二共识啊，一个中国嘛，那民进党的前提是什么？台湾的未来有2300万人决定，如果2300万人投票说要去中国，那就变中国人啊。民进党的态度也很明确啊，这个叫民主政党。那中国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到今天不知道啊，还在坚持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人家跟你讲一个中国，那你的论述是什么？九二共识有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所以以什么东西为两岸交流的前提，这个很重要。还有一种讲法叫没有前提嘛，我们两个做交流没有前提，你也不要吃我豆腐，我也不要吃你泡菜啊，但是对方就不要啊。那不要的情况，以什么事情为前提来做交流，都会变成两岸碰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是台湾中国在欢乐呢，全世界拢咧看，日本、韩国嘛会烦恼，有一天台湾变中国个啊，美国嘛会烦恼，讲啊台湾决定要做中国人啊。所以什么样东西为前提，一直都是在政治上，尤其要选总统的人，要选总统的政党，必须清楚论述的东西，都不是吃饱话腰，对不对？如果是以统一为前提的交流，那我当然不要啊。如果没有前提的交流，那大家来看如何互利互惠嘛。那如果是以独立为前提的交流，他们一定不要啊。所以怎么做比较好，是欲进足大位的人必须论述的东西。这个人叫赖清德，他先讲他的，他说啊，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里面并无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没有2300万台湾人民的主权。三句话讲完中国国民党以及民进党的论述。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叫做汪浩，他说这是一个参选总统很好的起手式，言简意赅。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从1992年两会会谈之后呢，其实一直就没有所谓的达成共识啊。九二共识的名词是苏起在2000年3月陈水扁当选总统上任之前才创造出来的。那所以九二共识它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已经用了差不多20几年的一个口号啊。九二共识最大的问题是它永远不会有共识，就从一开始所谓的一中各表，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一中各表，中国最善意的程度是他不跟你否认 就是当你国民党这边在讲九二共识的时候，他不否认或者说不重新定义九二共识。好，一直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改变？2019年元旦习近平发表谈话，对告台湾同胞说50周年谈话的时候，他直接把九二共识定义为一国两制嘛。所以从那个之后，其实大家就很清楚，九二共识就根本就已经没有，就共产党那边呢，他连最后那块遮羞布都把你拿掉了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中国国民党的改变跟不上时代的演进，他们到现在死抱着九二共识。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国民党在提九二共识的时候，再也不敢讲一中各表了，他只敢讲九二共识。夏立言出发前在台湾有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是他讲完话之后，人才刚上飞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跟他讲说，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好，所以已经狠狠的打脸夏立言。可是我们观察夏立言这几天在中国的访问行程，现在他已经回到台湾了，等于是这趟访问已经结束了。请问有谁听到夏立言公开讲过中华民国，或是公开讲一中各表？完全没有，从来不敢讲。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国民党的所谓的两岸政策一直得不到台湾人民信任，就是这样。你只敢在家里讲，但是离开国门之后你完全不敢讲。别忘了2015年年底马习会在新加坡，马英九也不敢讲。好，马英九不敢讲，甚至连他每天别在西装上那个中华民国国旗徽章，他都在马习会的时候把它拿掉了。连一个国旗徽章都不敢给习近平看到，你觉得他敢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吗？所以其实国民党态度已经很清楚了啊。但是呢，共产党为什么能跟国民党谈？刚刚 3Q 在讲说，有设前提。那问题是，你国民党是不是接受这样的前提？国民党一定不会承认哦。等一下，岳源之一定不会承认啊、哦。但是呢，你是不是接受了这个前提？所以共产党才会跟你谈。如果国民党说没有，我们没有接受一国两制的前提，那为什么共产党不跟民进党谈？ 不是这个，我不好意思，我换个，我刚刚想到一个画面很好笑，就有一个人。中国有一个，那然后共产党跪在地上，拿一颗钻石跟台湾求婚。国民党说我要那颗钻石，但我不要嫁给你。 哎， 这有可能吗？ 啊，对，诈骗集团才有可能啊，骗婚啊，骗婚才有可能嘛。 对啊，所以他现在意思是我们民生经济交流，但是你的前提要跟我在一起，那是不可能。 问题是 国民党也没有讲不可能呢。 从过去国共两党谈判的经验，从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谈判经验。永远被骗的是国民党啊，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骗过啊，永远都是共产党骗国民党啊。啊，你现在还想骗别人的钻石？你到时候人财两失，而且还拿不到名分，还不是撸拉衰？而且你拿到是一颗苏联钻，看起来很大颗，但是 gay。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其实你就把事情讲清楚。其实我一直觉得哈，刚刚 3Q 那段话给我一个灵感，我一直觉得，因为要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台湾公投法的规定，我们不能针对统独进行公投哦。我觉得台湾我们就来正式对决一下，就三个选项。第一，你要不要变成中国的一省？第二，台湾要不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第三，我们要不要变成美国的一州？大家来正面对决一下嘛。那到时候国民党你就知道台湾的真正的民意是什么嘛。你大概卖不需要底下要不要吧，就把事情讲清楚了。我觉得国民党今天如果你不放弃九二共识、哦、就是所谓模糊已经没有在模糊空间的九二共识，如果国民党还死抱着九二共识，不只对国民党不好，对国民党不好我是不关心的、啊。我担心的是他对台湾整体发展，你因国民党永远在扮演一个扯后腿的角色。为什么会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很会统战，可是统战要能够成功达到它的效果，它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你的台湾内部要有人配合它的统战嘛。你国民党给他不爱去，共产党没让他通检。郑南宫的董事长如果不去，你觉得他有办法做宗教统战吗？他就是因为台湾内部有人配合嘛，而这个配合的空间，当然有些可能是有利可图，那有些是这个金钱上的利，有些是政治上的利。好，所以国民党求的是什么？当然是所谓的两岸之间的红利。但是过去马英九八年执政，我们看的还不够多吗？两岸有没有红利？有，但是有没有雨露均沾？没有，被少数买办集团赚光了嘛。所以为什么马英九会输嘛？而且国民党会连输两次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不管是将来你的总统提名谁齁、哦、你们回过头去看一下，从2008年马英九在讲九二共识他成功当选两次。2016年朱立伦还讲九二共识，其实我觉得国民党最诚实的短暂的总统候选人叫洪秀柱。洪秀柱是根本不跟你讲九二共识的。 优秀。 对，他很优秀，但是他被换掉了嘛。 对，又是朱立伦。 对，又是朱立伦嘛。就朱立伦讲九二共识，到2020年韩国瑜还在讲九二共识， 结论是什么？从马英九08、12赢两次到16、20，国民党越输越多。所以你觉得九二共识在台湾还有票房吗？当然，国民党如果死抱着九二共识，这个政党是不是在台湾被消灭？我一点都不关心。我担心的是，你只要台湾有个政党还抱着九二共识，他就会给中国共产党统战的空间，就会有人去唱和他。这个对台湾整体发展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钻石国民党拿，结果要中台湾人全部都嫁给中国，那你干杯！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下检视 现身动土典礼，林如宾穿的是县长特助的背心，公开 这个朱立伦啊，叫是好像国民党的主席啦、啊、他有一个好像是岳父叫高玉人，嗯，他很厉害，我自己也被他，我也深受其害，他自己弄了一个国会评鉴系统叫口袋国会啊，然后说我林科欣，然后就哎对，就选举的时候啊，没得做行规啦，没得提案啦，扭曲事实，变造这个移花接木。那现在又用一个什么呢？用一个民调公司来、嗯、最新台海安全民调出炉，说只有一成的民众认为两岸战争美国会派兵来台。这个是由21世纪基金会主办的台海安全论坛会中公布最新的台海安全民意调查，有 79% 的民众支持政府修法兵役延长，只有一成的民众认为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会为台湾出兵作战。21世纪基金会是谁的？来， 高玉人。 夏立言今天反台，朱立伦岳父基金会发布两岸民调啊，抱歉，朱立伦岳父不是名称啦、啊、朱立伦岳父基金会不是一个基金会，朱立伦岳父基金会叫做21世纪基金会董事长高玉人，他安排今天公布两岸民调。那问题来了、啊、这个时候公布这个民调他有什么目的、啊、那他说一成，只有一成的民众认为两岸战争美国会派兵来台，跟你的理解一样吗？ 国民党啊，现在在这个今年的选举啊，唯一的路数就是要在台湾建立以美论。为什么？因为这是共产党要的。因为共产党现在希望全世界啊，这个因为全部的民主国家都往台湾靠，然后都全部的民主国家大家都站队站在一起。那因为民主国家跟台湾，我们的利益是互相结合。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民主、对于自由的价值、对于供应链的需要，所以我们大家都拉站队站在一起。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包括。这个日本包括韩国，大家都对中国其实是开始抵制，所以中国现在就是对于美国，他在中国的内部也是高唱以美论。现在国民党呢就去中国领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台湾内部要来散布以美论。好，这个夏立言呢才刚刚回来，我给各位看呢，这是日本的读卖。那日本的读卖新闻在2月15号的时候，他们的报道，他们怎么报道啊？这个夏立言去中国呢？ 他这标题是什么意思？ 他的报道其实标题是中国企图分化台湾，有意要重新恢复台湾的农渔产进口。他就是要分化台湾，是透过那个农渔产的这个进口啊，要来这个让台湾的内部产生这个分化。 可是进也是他进的啊。 对啊。是进也是2021年的时候他进的、 啊啊、他进一进再开放变成是讨好啊，他有其中得利， 没错。那所以夏立言这次去，那其实中国的发言人就已经讲了，他们会啊开放这个农水产品啊，让这个农水产品可以再进口到中国。 台湾人跟我叫你和平， 台湾人就是国民党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功劳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篇的报道非常有趣啊，他在第一段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啊，这个中国企图像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对于想要重新夺回政权的国民党来示好，那借此呢加强对于民进党的一个打击。然后最妙的是我最后框起来的这一段当中啊，他写到了，他说这个台湾对于中国强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其实是非常抗拒的。我们刚刚不是在讲一国两制吗？台湾做过多少次的民调，台湾对于一国两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一国两制现在的一个真实面貌就是中国想要统一台湾嘛。习近平讲了这么多次，台湾人早就知道，可是国民党到现在满口的九二共识，满口的一国两制还可以这个个标，其实这都是在骗大家。这是日本的读卖新闻，他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夏立言，为什么朱立伦不好好跟大家来讲这个事实？然后我要给各位看的是刚才讲到说那个21世纪基金会啊，他所公布的这个民调，什么叫台海安全民调？仅一成的这个民众认为说，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那 迎到来 Thank you 新台湾。国民党操作以美论，说只有一成的这个机会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你跟你行为跟我同款。 好，那大家认为 TVBS 总不是绿的吧？那 TVBS 在昨天其实有一个这个独家的新闻啊，这是 TVBS 的独家新闻，他说美军突击兵来台协训，搭乘民众的这个货车，然后被拍到，哎，啊那怎么会有这条新闻？ 我知道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他其实是正面论述，他说会有一成的美国人来台湾呢、啊。 哇， 要先细节吗？ 哇，那真的是蛮多的。这个是 TVBS 昨天的独家新闻哦。那我看到了这个不止 TVBS， 连联合报都有转载这则新闻。然后我再给各位看到，这个是国内媒体啊，在这个去年4月21号的这报道，台湾的这个官兵在跟美国一起在共同训练。你会看到美国的官兵他胸前挂着这个名牌，你可以很清楚的辨识他是美军的官兵。所以这些都是美国的军队在台湾来负责跟台湾的这个军队来训练台湾的军队的一个事实。然后我再给各位看到，这是一位齁过去在台湾驻地的外国记者。然后他在前一阵子的时候，他在美国搭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你在美国搭飞机啊，那你那个航空公司就在叫你如果这班飞机要飞往台北啊，那这个飞机上面有没有一些美军的人员呢、啊？那如果有的话，请你们先出列，因为要把你们的这个一些的行李啊，那个要一起拿的出列。结果他发现，在这班飞机上，从美国飞到台北的这班飞机上，好多美军就在这一个空姐的一个宣布之后，很多人都站出来。所以这个是表示他最后一句，他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在帮助台湾，在帮助台湾在训练我们的军队，在帮助台湾来保护自己。他认为这个最后一句，他认为这个是蛮公开的，蛮明显的。所以我不知道啊，这个朱立伦岳父基金会，这名称叫朱立伦岳父基金会嘛，哈、哦。那朱立伦岳父基金会，他到底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那在这个夏立言去中国领了这样子的工作，在台湾要来散播以美论，这难道是国民党在今年他想要在台湾打的选举的这个主轴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仔细思考的。 这个现在在民进党吗？郭正亮。 还是打， 郭前立委，他说啊，这个是2月17号的报道，他说民进党会进入抗中保台，抗中保台 2.0。郭正亮说赖清德有几率反败为胜，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就是说针对间谍气球的事件造成美中政治对立，那么呢，民进党开始攻击国民党，跟蔡英文元旦春节谈话。谈及两岸和平大相径庭，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又像过去一样啊、这个民进党利用中国的事件跟谈话，然后又要打抗中保台 2.0。我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看好赖清德，还是只是单纯在讽刺抗中保台啦。但是针对这样子的谈话，难道抗中保台没有市场吗？或者是这句话本身到底哪里有错误？又中国国民党所说的亲美有日和路这件事情是看起来做的跟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啊，伯恩兄。 这个大家知道，这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气球跑到美国去，然后引起轩然大波，然后美国人民是义愤填膺，美国的这个媒体一连几乎是整个礼拜在做这则新闻。后来这个他们定调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入侵美国领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侵略行为，而且是挑衅的哈。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当全世界包括美国义愤填膺，大家是这个大家用棍起来的时候，结果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跑到中国去，夏立言跑到中国去，然后去的时候还跟大家讲，我们只有谈农民渔牧、台生、台商，我们不谈政治。结果去的时候第二天立刻就说什么，就放消息说可能会见王沪宁，见完宋涛之后说见王沪宁，见完王沪宁里面整场全部都在谈政治，都在被统战。那我要请问，在这个节骨眼你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到底你的用意利益是怎么样？所以啊，我觉得不用说什么国民党在操作以美论，国民党根本就是刻意要台湾把这个全世界对我们友好的民主同盟最强的 特斯拉自驾功能安全疑虑再起。十六号，美国交通监管当局表示， 中国啦。那过去一段时间，当然大家知道，早期啊，朱立伦他确实是，这个美国所谓危机解密的一个被保护者哦。可是我觉得这些年来，特别他当上党主席之后，恐怕那个态度也有所转变。我认为明年2024的大选哦，这个不是国际社会在看，特别美国也在看。那当然，中国对于2024，他们也希望说，看会当存卡存就能够最好是能够替他们讲话，或者是甚至是他们的代理或代言人能够这个站上这个最大的那个位置哦。但是我觉得在世界两权的这个两大强权在目前啊正在火车对撞的时候，我坦白说，不是说我们台湾做一个小国没有智慧，当然我们要智慧，我们不要去挑衅。但是价值的选择是不容模糊的。你究竟要站在民主、自由、人权的一方，还是站在独裁、封闭的一方？我相信2024只要想选的人，你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2024想选的人，叶文智， 当然是站在自由民主的一方、 所以你想选， 当然了，可不可以要选啊？ 没了。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呢，这个亲美不代表一定不能够和路嘛，或和中嘛，因为现在台湾人最想要的就是和平嘛。那交流的话，你刚刚一直讲九二共识，对不对？九二共识 是你这个时间点，你到中国去干嘛？你这个时间点，你请问你有什么？你 有 什么？你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农民渔牧、什么民生问题？来拿回来啊，拿回来带大家看呢、 哪个是好的时间点嘛？ 温馨提醒哈，本节目这个直播的时候没有字幕，所以刚刚的那一段 我要讲说，其实九二共识只是一个符号啦，你也可以把九二共识的符号拿掉，但关键是它的内涵呐，就是说两岸要找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对话的基础啦。啊，以国民党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先把什么统独意识抛一边呐，我们然后。但就说我今天我要跟 Thank you 你两个沟通，对不对？你一直坚持你很帅，我坚持我很帅，我说我们先不要讨论颜值的问题，我们先就其他可以达成共识的部分来讨论。我们现在跟对岸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他一直讲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我们讲我们中华民国嘛，那他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嘛。可是我们可以在大家不要去碰及到这个议题的情况 下，他们就碰了嘛。王沪宁当着你的面讲祖国统一嘛？ 那我们不要啊！ 他就是跟人在谈这个东西 啊！ 关键就是我们不理他讲什么嘛。 那你这个时候去当他统战的目标干嘛？你去当他统战标的干嘛？ 我们比较不在乎他嘛。统战你也可以统他，啊，就是说我觉得 你要统他吗？你统他什么？ 不是告诉他自由民主的美好啊？ 你有告诉他攻击扰台，台湾人民对这个非常不满意？ 自由民主的美 好，啊，你有发新闻稿在那边发新闻稿吗？你新闻稿还是国台办代发的，丢脸啊！ 什么事都不做最棒啦，啊！做事都被骂了，我们也知道了，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做交流，要帮台商台生想。 所以你们骂民进党 做了什么事？ 所以你们骂民进党，是因为民进党做很多事。 不做事找借口最容易啊！ 对啊，原之 可以找一万个理由，不做事可以找一兆个理由。 好，原之，我跟你讨论一下啦，国民党全名是什么？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在讨论的时候，会不会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中国了？ 没有啊。 喂，没有 一个中国。OK，我们是中华民国啊，我们是中华民国嘛。 2015年，朱立伦主席去跟习近平这个总书记见面的时候就讲，两岸同属一中。 对啦，这个对嘛？所以但你们其实没有每天讲两岸同属一中啦，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可能会稍微对选票不利啦。那下一个问题是说，你说要做事情，做出来的是不是符合台湾人民大多数期待的，还是国民党选民支持者期待，甚至是说所谓深蓝族群的期待？那个东西是不是大家最大 的？现在大家认为说国民党要统，根本没有要统嘛。啊，现在只是说先把 被统， 也没有要被统。基本上我们的主张也是2300万人决定我们中华民国的未来嘛， 是 也是这样。韩国瑜选总统也是这样子。 你有对王沪宁这样 讲吗？我坦白讲，我没有听过国民党。 那你有对王沪宁讲？那你去大陆 抱歉， 就不做事一直在呛人家。 没有， 我们就是在做事，你们在天天在扯后腿。国民党天天在扯后腿， 所以你可以去讲。 国防外交天天在扯后腿， 简直 你 刚不要抹红了。 你刚刚讲 没有对国家没帮助啊？ 好，言之，你刚刚讲中华民国的未来有2350万人决定， 对， 我没有听过国民党这种论述。 有啦，韩国瑜就这样讲的。 你回去再见一下，没有，我没有听过。好，那 马英九也说不统不独不武啊，所以国民党没有说要统嘛，由台湾来决定台湾。 没有说要统，但是对方有，所以一个加一，一个零等于加一啊。 那就所以 你等于是去配合他。不过等一下我再问一个问题 的嘛，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对方是以有前提的交流嘛？ 没有，不是。不是什么前提的交流，是我们先抛开那些东西，我们是不管那些，就可以交流部分去做交流。 好，我们很认真的回答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国民党此行去中国， 是帮助国民党还是帮助中华民国？ 帮中华民国啊。 那如果是帮助中华民国，今天共产党的所谓北京当局不愿意跟中华民国的陆委会谈，只愿意跟国民党的人谈，你觉得这个是帮助中华民国还是帮助国民党？ 我们帮台商台生啊，台商台生都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啊。 你要帮中华民国，你不是应该要鼓励他们？哦，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民选政府啊，你来跟我们的民主政府谈啊。 啊对啊，那我们 政府，哦，我国民党以后会选上去，到时候你再跟我谈。 所以这就是问题，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想办法嘞？ 是，你怎么不说是他们不跟我们谈？ 那你都怪别人，我们就不用做任何事。 不，这个就不对了。 要做事嘛， 这一趴不对。你们未来如果执政的话，有遇到一样问题，如果共产党不开心不跟你们谈，跑去跟民党谈，你会爽吗？ 不，所以我觉得九二共识是一个符号嘛。就是你可以抛弃他没有关系，但是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个方式。 我们的民主政府被搁置了，这个是共产党的目的，他否认我们的民主正当性。我们民选出来陆委会要跟他谈，他不谈呢、欸？ 对、欸，那所以都不用做事嘛？我们就现在有这个僵局嘛？啊，所以国民党想说还是有台商跟台生，他们需要帮忙， 好， 所以我们去帮忙去做交流，同时书写大家的敌意啊。我们是做事的嘛？那一直抹我们红，我也不知道。 不是，我刚没有抹红，我刚讲的是很事实。就共产党目前要放弃台湾民主政府的正当性，国民党配合他们的口径，因为对自己有利，所以让中华民国的民主政府没有办法谈。这个是应该要谴责，谴责完再交流，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了、欸。 我们也是坚持中华民国啦，我们也是坚持中华民国。我们 对那个可能我们国民党的朋友哈，对你们国民党党中央的政策，你根本不了解哦。第一个好，我先讲好。赖清德主席讲的是说，北京的九二共识里面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没有台湾2300万人的主权嘛。其实赖主席是在跟北京讲话，结果呢，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呢，国台办上升，他又变成国台办发言人，他就跑出来讲说，这个好，台独才会消灭什么什么中华民国了哈。好。你刚才讲的那一段哈，在国民党2月10号就是夏立言跟这个王沪宁见面的那个新闻稿里面全部都没出现。我现在告诉你没出现什么。那个新闻稿里面啊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哈是用莲湖五愿景以及马习会的成果作为政治基础来跟中共好这个交流沟通。好。这个里面那个新闻稿里面全部看不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然后呢更重要的好，等于是说呢你是在国民党是在拥抱统一，这什么意思呢？知不知道莲湖共识五愿景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两岸要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两岸要建立共同市场，这个就是国民党夏立言这次跟王沪宁见面交换的条件。再过来你说马英九说不同，错，下台以后马英九自己解释马习会的共识，他用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你一定听不懂这什么意思，就是要统一啦。 马英九有讲过一个 讲过他要统一啦， 他之前讲不统啊，他卸任后叫不排除统一啦。 他卸任后解释马习会的成果，你现在懂了吗？什么叫莲湖五愿景？什么叫马习会的共同政治基础？所以说你把这些国民党的那个新闻稿哈，把它拿出来，跟蔡英文总统或是赖清德主席的四个坚持，你对起来看。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你们国民党在拥抱统一，你们国民党的论述里面排斥了民主自由，这个也排斥了2300万人决定未来，是不是？那你刚才说韩国瑜马英九都有曾经讲过这个话，是的，选前总统大选前大概两个礼拜一定会讲的，为什么要骗选票嘛？讲完以后就没有了，到现在为止这个以韩国瑜来说，韩国瑜选前两个礼拜，台湾的前途由台湾决定。好，到现在今年是2023年了，你们国民党这个党中央有哪一个人讲过两岸论述？哪一个人讲过台湾的前途由台湾决定？早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不要骗。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好涉及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对不对国家安全主权尊严一系列的事情。我在讲，我顺便补充一点，21世纪基金会 的那个民调有一个题目是在打脸朱立伦， 是 他在讲说在九二共识，诶，他做出来是什么？他说调查显示只有 27.4%、知道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哇， 好惨了，10% 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中原则，31.5% 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另外有 9.6% 表示没有九二共识，这三个加起来超过 50%。 那什么意思？原来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在台湾是少数， 嗯， 这是21世纪自己做出来的民调。我也觉得很奇怪，21世纪做的民调打刺打台湾的脸，也打美国的脸，也打朱立伦的脸，我不知道他做的民调在干什么。 好，我希望各位来宾都能够爱护各位观众都能够爱护我们的来宾。今天叶元之他刚刚也亲口证实他2024有兴趣要挑战这个更高位置，他必然就会面临这些质疑。他如果未来不管有没有机会去担任那个职务，我们也有可能透过他去改变，去跟你们讲，你刚刚讲中华民国的未来有2350万人决定，国民党如果写这一条，我跟你讲，民党很难选。 嗯， 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过他们立委以上的人这样子讲。好，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美中关系哈，因为间谍气球，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哈，你如果接受国民党论述，那个美中关系又会变中华民国，又要再解释一次。来，美中关系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说降到最近的新低点啊，自从美中贸易战毒药丸理论一直到现在，就在这个敏感时刻，金融时报揭露了美国国防部有一个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叫蔡斯，他其实现在正在台湾访问。我们看一段 VCR。 Displaying military power in a way that was designed to deter China from undertaking a specific action at a specific time that we clearly did not want them to do. 曾在智库论坛大谈美军吓阻中国的相关举动，现在身为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蔡斯，就在台海紧张之际以及美中关系降到最低点时悄然来访。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7号最新报道写明蔡斯已经抵台，记者更推文重申确定蔡斯在访问蒙古乌兰巴托后人已经在台湾，不过包括总统府国防部都没有证实。 The latest Taiwan Strait transit by a US Navy destroyer and by a US Coast Guard shipand I think that those are, you know, very perfectly reasonable things to do on a regular basis. 认为美舰通过台海合理自然。蔡斯进入五角大厦前曾是兰德智库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曾担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副教授，如今在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 The U.S. military in particular conduct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at I would say are aim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at deterring China.Or assuring U.S. allies and partners. 如果访台消息属实，蔡斯就是继2019年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克后，首位访台的美国国防高阶官员。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插手台湾问题，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只是中国再度气得跳脚，是否美中因为间谍气球交恶，蔡斯访台行程备受关注。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蔡斯是40年来美中华民国断交，40年来第二位美国国防部的高官来台湾，这个时候这个时机点他来干嘛？ 这个时机点他来，他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是，这位副部长他就是主管中国事务的，而且他来台湾之前去到的内蒙古的这个应该是外蒙古的乌兰巴托齁，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时间点的巧合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是在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之后没多久齁，没多久他就来。所以蔡斯这一次来，虽然我们的政府相关单位都没有证实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来应该第一个任务就是他可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中国间谍气球的情报，包含美国如何在全球追踪中国的间谍气球。第二个事情就是很重要，就是一个战略上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也有国外的网友发现，中国除了在海南岛有高空间谍气球基地之外，在内蒙古据说也有， 在内蒙古也有。那蔡是刚从外蒙古回来，所以呢，在战略上来讲，他可能希望跟台湾再研究一些，在将来在美国的全球，特别是印太战略上，如何去跟这个美国来做一些合作，因为毕竟台湾也有非常先进的这个乐山雷达嘛，哈、哦，所以如何做这样的合作？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我想到，就是美国的陆战队司令哈、哦，前几天刚提到，他说。如果台湾有需要的话，陆战队可以提供台湾的士兵呢所需要的训练、我们知道美军的训练，简单来讲，美军的训练都是从战场上学来的，因为美军大概是1922战之后全世界实战经验最多的国家，所以他的训练是最符合现代战争的需求，而且他是与时俱进的啊、哦，他不是那种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的那种战场的思维。所以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兜起来，蔡斯这次来台湾应该不是来观光的，也不是来吃小吃的，他应该带了一些蛮重要的任务，想要跟台湾的国安高层来做一些意见的交换。再加上前一阵子萧美琴刚返台述职，驻外的大使返国述职绝对不是只是单纯的述职，应该都会携带一些最新的情报或任务来跟我们的国安高层交换意见。所以看得出来台美之间的互动其实越来除了越来越密切之外，我觉得层级越来越高齁。比如说最近即将要来台湾的齁这一团，这刚刚三九开场的时候讲到矽谷的国会议员齁，矽谷大概就是在北加州地区旧金山的附近齁，他们国会议员他们要来台湾，而且很有趣哦。美国国会议员通常到外国访问的时候，他会拜访该国的政要、党政要员，这很正常。但是这次他们特别安排要跟张忠谋先生见面啊、哦。矽谷当然就是高科技的一个中心，那会跟想要选择跟张忠谋先生见面，显然他们认为必须从台积电身上去可以学到更多的经验跟教训啊、哦。然后呢，矽谷的议员来看了这个张忠谋之后，会不会台积电将来在美国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投资，这个都值得观察。另外一个呢，最新的消息是刚刚 Thank you 开场的时候有讲，就是美国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即将接任 AIT 的理事主席，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应该是我如果印象没记错，应该是有史以来层级最高的 AIT 主席，就是他曾经当过的美国政府的职位，而且他曾经是在国安会里面，所以看起来美国现在除了跟台湾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之外，他慢慢的不断在提高跟台湾交流的层级，还有常驻代表的层级。好，那在军事方面你看这个参议院也已经联名致函。我们知道其实国会有通过法律就是要拨款给台湾免费的这个军事援助，但是因为有法律但是没有预算，那所以国会议员呢就联名致函给拜登说，诶，赶快既然法律过了这个预算赶快给他通过一下。所以我觉得台美之间的关系互动越来越密切，那为什么会越来越密切，是因为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呼应到我们前一段在谈的，因为国民党现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他们不断的在讲他们的政策叫做亲美友日和中。好，但是呢地缘政治与时俱进，它每天都在变化，特别在俄乌战争之后，整个全球地缘政治发生很大变化。我坦白讲，现在在地球上没有和中跟亲美这两种事情，两件事情同时做得到的可能性的。你必须选边站。你一定要选边站，你不选边站的结果，就产业来讲，你看看南韩的三星，他们这次的晶圆代工多惨，完全被台积电甩到看不到车尾灯。为什么？因为当美中贸易科技战开打的时候，韩国一开始是想要两边押宝嘛，他硬听高明动嘛，就是要和中跟亲美嘛，结果呢，最后两边不讨好嘛。好，所以呢，现在的地缘政治，现在最新国际局势的发展，特别像台湾这样的国家，你根本没有办法选择在同时亲美又同时和中。我们可以不跟中国挑衅，但是你在美中之间你是必须选边站。而美国也用一连串的动作来告诉台湾说，你放心，你就是靠过来我台湾这边，靠过来我美国这边没有问题，你不需要选择去中国跟中国再亲近。所以我真的觉得啦齁，为了台湾好啦，台湾所有的政党应该是同心一致团结对外。因为前天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一个无异议通过，就是无异议通过，就是没有人表决，不需要表决。我很感慨， 中国间谍气球，美国参议院无异议通过，说这个是叫做一个挑衅侵略的行为。我在想，大家观众朋友，你醒话吗？如果哪一天是中国的间谍气球到台湾的上空，被我们的空军击落了，我们的国会要做一个表决，要谴责中国，你觉得会不会无异议通过？ 不会。 我你怎知啊？ 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觉得不会无异议通过，国民党的态度可能会，也许不至于反对，但是他可能会弃权，或是根本不参与表决。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看出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斗得不凶啊，我跟你讲斗得非常凶。可是当他们对外对这种外来的侵略行为的时候，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也希望台湾的民主政治有一天能够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台湾来讲才是好事啊。 间谍气球飘过来算不算挑衅行为？ 是啊，算啊， 是算。对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各方山头早已率先。国际新闻呢，我们把几则这个相关的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是白宫的高层，他要出任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刚刚有特别提到，嗯，这是近年来哈担任 AIT 主席，可以说是在这个官职最高的。他是美国的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那另外一方面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德国的媒体。那这个德国媒体它叫德国之声哦，但是它的这个新闻是来自于德国之声中文网。中文网给谁看的？ 给中国人看的。 给汉字啊，也可以说所谓中国与台湾事务的人看的啦齁。这德国之声中文特别翻译，他说在德国电视二台有一个脱口秀节目，然后呢邀请了他们的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特维森，以及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叫加杰斯，也就是一个记者最了解美国的状况，一个作者曾经写过习近平的传记，他们要聊台湾问题。他说台湾问题之所以变得十分迫切，是因为习近平给搞啊，抱歉，这个我自己加的，习近平给自己施加了时间压力，因为他承诺会在他的任期内把台湾并入中国，所以呢因为他的任期到了没有把台湾并进去，于是他的做法就是一直延长自己的任期。然后呢这个记者本身啊，另外他又问这个记者说，关于中国动武的可能性，他说，据他从拜登贴身顾问获得的消息，美国会做出坚决回应。与乌克兰冲突不同，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国会采取直接的军事干预。从刚刚到现在，我们看到国防部的蔡司AIT 的可以说是历年来最高官，也就是最重。坦白讲就是比较重视这件事情，包含矽谷科技的交流，包含欧洲媒体对台湾问题的直接表态，这么多的对台湾的声援，讲就算用国民党那种很利益表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讲台湾有票他们才要讲嘛。那对台湾来说要怎么看待这些媒体对我们的这个声援或者是支持？ 我先谈这个美国白宫的这位罗森伯格哦，他等于是美国总统拜登的亲信。那我这边啊澄清一件事情啊，就是说那边的新闻可能有误，他的职称叫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白宫呢是叫做中国与台湾事务主任，拜登上台以后呢把它改掉，中国归中国，然后加资深这两个字，没有台湾。好，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呢，台湾跟中国在政治跟外交上面要区分开来。以前美国政府的40年来的做法，就是说呢，这个台湾附属于美国中国政策的一环，美国政府要做什么事情，要先看北京的脸色，以后不是了，以后中国归中国，台湾归台湾，所以他那个职称的正确职称是没有台湾这两个字的。第二个重点，你如果把罗森伯格跟上一个这个 AIT 的主席莫健做比较的话，就很清楚，其实莫健的层级一样高，跟罗森伯格一样高，不过有个差别，莫健是退休五年后才被找回去，川普找回去， 对， 来做 AIT 的主席，而且莫健不是川普的亲信，现在不一样了，直接从白宫调过来，然后呢直接是拜登的亲信，这就表示台美关系在政治在外交上实质的这个提升。好，这一方面。好，相对应的那个美国的这个这个国防助理部长蔡司哦，他又是一个刚好相反的案例。什么相反？ 美国拜登政府呢，就是国防部，有记不记得国防部是美国拜登政府里面部会里面第一个成立中国工作组，就是说专门要处理中国的军事威胁。蔡斯就是这个中国工作组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副部长。然后呢，美国国防部是把本来台湾事务是在东亚事务里面抽出来划到中国事务里面。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从军事上，从这个军事的威胁上面，要把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当作一个重大议题来看。所以军事上把中国跟台湾，美国国防部把它并在一起，政治跟外交上美国白宫把它拆开来。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感。那你刚才谈的那个德国的这个那个德国之音的中文网啊，他做的那些专访哦，是恰巧又呼应了，又是最近也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那个金融家索罗斯他不是讲了，他说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习近平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搞砸了一切，跟这个德国之音的这个专访是那个记者讲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做了一连串错误的决策。你无论是他国内的什么，共同富裕嘛，对不对？他的什么打贪腐嘛，然后呢，他的亲邻政策嘛，还有他的外交上面有一连串的失误。就是习近平执政十年呢，把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都惹火了。好。里面最错误的一点就是习近平那个把台湾说要统一台湾当作自己的政治目标，那惨了。因为以前哦，这个为什么这个中共人都不敢讲一个具体统一台湾时间表，不敢讲。为什么？你讲的如果没有实践，你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最早的时候邓小平讲过嘛，80年代是统一台湾是三大任务嘛，之后没有了，不敢讲了。所以江泽民不敢讲，这个胡锦涛不敢讲，习近平给大家这个幻想，给中国人民这个幻想，他在的时候为了他的连任他一定要统一台湾，现在惨了。所以说索罗斯也好，德国的记者也好，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出来，就是说呢，习近平这样干，用索罗斯的话当成结论，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能的，反而他会是最大的输家。 习近平在他的内政以及中国政策上有很多令人质疑的部分呐，那事实上，你要说什么均富啦，什么共同富裕，什么精准脱贫，那一些名词到后来被发现，其实都是放给大城市跟外国人看的，农村还是农村，乡下还是乡下，底薪2000块不到的地方还是不到，所以慢慢的会被人家看破手脚，加上美国的制裁，甚至全世界对于科技、机敏、晶片等等对中国失去信任，你说他们还要能够怎么样的往下一步发展？大家都打着大大的问号。那另外一方面，国民党新闻，国民党即使他是有派人去中国，也派人去美国啦，但不知道为什么派去中国的，这个叫做锣鼓升天呐，但是派去美国的好像都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们要帮他讲一下他在干嘛。这个人叫黄介正。最近刚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他叫做黄介正。他今天呢，他是2月16号的时候中午接受网络的节目专访，他说美方透露麦卡锡今年一定访台。麦卡锡是谁啊？他访台 众议院议长 怎么重要？ 其实就是为了去年的这个议长访台一样嘛。 对，佩洛西。 我们讲一件事情啊，麦卡锡如果没来那又怎么样？如果今年没来，明年来呢？就是黄建正黄老师现在去讲说麦卡锡今年一定会来，他其实是在做一个议题设定。这个议题是什么呢？就是连接议长来了，那后面是不是会有导弹危机？是连接这个东西潜台词了。哇，我你在看，因为我讲，因为这是最后选举不到365天的时候，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讲那个21世纪基金会，就是朱立伦主席的岳父的这个基金会，就是。他一方面派副主席访问北京，跟王沪宁第四把手见面嘛，然后人还没到，还没回到台湾的时候，基金会就做了个民调，公布以美论，这就是这叫节奏。他有没有朱立伦有没有自己讲以美？没有，他跟你讲，他要跟美国改善关系了，可是呢，他岳父这边就告诉你说，以美，你在看所有的这些议题，包括麦卡锡这些议题的时候，你只要去看一件事情。当你在问对美国的信任的时候，你应该同时问一下对中国的信任，才有对照组。 因为这个选举国民党要破的就是什么，怕的是人家觉得中国国民党太轻松，就是红帽子问题。我炒作，我讲以美论啊，我讲麦卡锡会来啊，这些事情就是告诉你说会有危险嘛，会有危险嘛，或者台湾危险的时候美国不会派兵嘛，他不会讲说中国的问题。那刚才董老师跟你讲了，就是说夏立言去见面，你要知道啊，那一团里面一个是基金会21世纪基金会的副董事长高士博先生，朱立伦的小舅子，还有一位是赵春山赵老师。赵春山赵老师那个时候在马习会的前期是有角色的。你会那么很简单的去理解说这团去就是赵新闻稿讲的事情吗？不要把选民当作傻瓜。他们会做什么事情我当然不知道，但是一定没有你看到那么单纯。好，再回过来讲。你在这不到一年时间，你一定会看到类似的东西的议题不断的操作。他都是为了总统选举。关键是谁真正有能力。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我们的外交部长，我们的国安秘书长下个礼拜说要在美国，不晓得什么地点，要跟美国的国安会副国安这个国安顾问，然后跟他的副国务卿要见面。这个层级的见面比那个蔡斯可能更要严肃看待， 而且身份是很敏感 的。你要知道说，如果麦卡锡这样子的访台都会引起很大的纠纷，那个见面怎么办？麦卡锡还是国会耶，那个是行政权耶，那北京怎么办呢？你回过头来看，因为类似的问题，你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你不断重复重复，他其实只是在要我们做出一个选择，你相信美国还是不相信美国？可是同样的，国民党这边不会告诉你，中国是到底你要不要相信他？他能谈吗？不会的，在这些民意调查或者所有东西里面，他不会有这一题。好的民意调查就是你把中国跟美国同时摆上去了，把中国跟美国同时摆上去。后面我还讲黄老师这件事情说，麦卡锡如果今天不来，那他讲错了又怎么样？他讲错了又怎么样？所以回过来看很多事情，其实我还蛮相信台湾的选民哈，就是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在华盛顿跟北京之间，心中自有一把尺。你当然不希望有战争。你再仔细看美国所有的做法，他不是要台湾去打仗，他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中国，如果你要打会怎么样，就是希望用这个方式让北京不敢动，就动武的代价你受不了。可是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的论述是什么？会动武，打下去以后会怎么样？让你对什么战争恐惧？我再说一次，你去注意看美国的论对中国的所有的做法，是在告诉中国，你如果要动武，你会付出什么代价？你不会赢。这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随便想乱动。可是到了国内，会有一些人把它解释成什么？美国要拿台湾当棋子当前锋。这讲话之间就一线之隔，可是那个意义天差地远。一句话，就是为了明年一月的选票。 其实台湾哈，这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听过什么棋子塞子不要当强国的威胁什么，你会听过很多人就是说啊，我们好像附庸于别人之下啦，然后长期被殖民，没有自己的立场。其实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知道自己的优势劣势，知道自己是谁吗？知道自己是谁之后，我们是一个想要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我们想要跟其他人交朋友，我们是海岛国家，我们的优势是海洋。有些人可能大国思维，觉得我们要美中台大家要桥一样大，好像也很困难。你看一个很明显的讯号，过去30年台湾民主化之后，哪一个元首见得到美中的元首？唯一一次应该是马习会，见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国民党雪崩式的总统败选。所以在我们都还在想办法努力的要跟国际接轨的过程，有些人觉得我听过一个论述说他要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不相信他们要统共产党？我实在是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但是讲这些话我要讲就是，其实我们知其所以为之，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海洋国家，我们是想要2300万台澎金马人民一起共创自己的未来。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你才有办法做对的决定，而不是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要被他眼前的那颗钻石骗了，他是要买你一辈子啊。来，3月4号还有一个关系台湾也蛮重要的一个立法委员的补选哦，原因是这个原本的立委许淑华啊，后来当选了南投县长，那我不知道他们是还可以这样子交换啊，就是县长又跑来选立委了。原县长林明真啊，决定来竞逐许淑华的这个立委补选的职缺。那这过程里面也有一些蛮匪夷所思的事啊，包含说他的文宣本来是印给他儿子的，嗯，然后呢，在某一天之后，他就全部都贴上一张贴纸，变成爸爸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节俭。但是在这么节俭的情况下呢，他前一阵子哈，在他们的这个晚会里面，类似他们小型的造势啊，或者是跟支持者喊话，他喊出了一段我觉得蛮有趣的报道，欸，来，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时候喊什么。你可以想象，造势场麦克风拿了这个慷慨激昂，他就开始讲，讲啊，民进党为着要把南投摕落来，安排蔡培慧做行政院专办执行长，用国家资源培养家己的人才，这安尼敢是乌瓜？他说这个蔡培慧是黑官，因为蔡培慧去接了中办执行长，所以是黑官。他的意思是什么？中办是黑色的单位嘛？好，并且质疑蔡培慧连选三次，钱从哪里来？是不是国库通民进党党库？这个表示我们监察院已经失能了，政治现金大家都不会查了。这个他讲，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继续看哦。来，啊，我们家干阿斌在替我做代志，他的儿子林汝斌啊，本来要选立委那个啊，他有什么家族参政？伊讲哦，我家一无官位，二无人事命令，三无领南投县政府的薪水，凭什么讲伊是乌官？蔡培慧才是乌官啦！我讲什么是乌官啦？因阿唔困嘞，食薰啉酒的迄种官会乌啦。啊，但是你若讲这个做政府的官员哦，啊，事实上一个中办执行长那个就很嘛，执政党派任，行政院长派任，你要他怎么办？他就政务官嘛。那另外一个是县长特助，这个是历史上没有看过的。所以他在讲人家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标准可能不太一样。 我插句话，这依然嘛是安尼啊，嘿。馆长妈妈做啊，啊，看公务员是查某囝啊，嘛无了薪水啊。 我觉得林汝斌是加强版的呢。你看哦，那个南投那边是发文就直接写县长特助林汝斌呢。 哦，这个阿搞啊。 对啊，宜兰那边至少是他只是代理。 对啊， 哦，他就是他可能穿外套出席，他写还是写宜兰县长林之妙金派助理或派什么？他因为他儿子女儿看起来没有想要上台面的样子。嗯。南投不是，欸，这个就是摆明他，我以后要排儿子选立委，新闻稿跟着发，民政局跟着发，出去都是县长特助代表竞选文宣， 也是直接 连公文都是 公文嘛， 写林汝斌 啊，竞选的文宣直接写那个县政府争取的东西，就是他争取的，没有职务，没有民选民意代表啊，然后就是县长特助可以争取东西，欸， 还好蒋万安 啊，这样子要选立委干嘛 ？Thank you， 还好蒋万安蒋市长的孩子都还小。如果他的小孩子也是成年齁，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蒋市长， 哎呀，蒋万安啊，我们蒋市长啊，嗯，你怎么会在你家他写没， 不是啦，蓝绿都一样啦，这个就是你拿出来比照嘛，看是不是其他单位都一样，就没有啊，就只有找到你啊。啊，然后他说蔡培慧是黑官，他说一个正在竞选的齁，这个前不分区立委中办执行长，然后这个越战越挫越勇，还在竞选的时候他是黑官，我不太能理解啦，没关系齁，来。他提到民进党重伤他齁，哦，来参选。重伤他的参选这件事情是为了儿子要接棒铺路。林明真痛骂做要求加高北灿。然后呢国民党提名有制度，谁民调高才能选。可是国民党他们父子有做过民调吗？ 有帮林 有初选制度吗？ 有比较年轻的哈，就是本来想除了林明真以外，国民党有三个本来想选，那林汝斌是排名第三名，就是他有初选是排名第三，所以因此不能够代表这个国民党， 就本来有三个要选，但是没有林明真。 没有林明真， 结果这三个选出来，林汝斌是掉卡位， 对， 第三名， 所以只好用林明真出来再重新算一次。 对， 哇， 所以 你们初选制度也是很自由呢。 是，这三个那个名叫做出来都输啦， 谁输？ 这三个对到蔡培慧都输，然后后来是只有林明真对蔡培慧有赢，所以才征召。 还征召林明珍。 那你们初选制度怎么不废一废算了？ 不是，那没有初选制度，这次没有初选啊，这次本来就是用征召、 哦，本来就用征召， 本来就是用征召。 他、啊、一开始是用民调做参考、啊， 一般来说都这样嘛，就大家来先党内先 有兴趣的先瞧一下， 有兴趣的先讲一下嘛。但是如果会输的话，当然就征召会赢的。 如果叶元之是表达你们选区有意愿要选、嗯，然后输现任，你对手可能会是谁？ 不知道。合不合吧， 总之你表达要选，结果有三个人跟你说要选，你是民调第一名但落后一些些，这个时候突然从空降来一个什么罗志祥什么东西的要干掉你，你会爽吗？ 欸，如果他民调有赢我的话，如果说我的民调输对手，然后他的民调有赢我的话，我觉得我尊重他，因为那时候补选你已经没有 觉得你比较像民 主，那你 比较像民主政党的，我认识的国民党不会长这个样子，你看他们现在台北杀成这样。 那因为他们争取 初选，你只是躲得很好而已哦。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大选有初选啦，那时候都用征召的，状况不太一样。 我理解啦，但是、啊、那你一开始三个报名干嘛？ 没有，因为前几个礼拜我们在讨论呢，徐小新不是说这个要见佛杀佛，然后这个什么什么要见神杀神吗？他要的就是世代交替，因为他觉得跟他同选区的这费鸿泰太老了嘛，费鸿泰70岁了，是不是？ 谢谢。 对，他觉得太老了、嗯、啊，可是不对啊，啊，林明珍71岁啊，啊，你们为什么这个明明你们本来有参与这个民调的都比林明珍70岁年轻啊，71岁年轻啊，你们怎么不在南投世代交替？ 最后一句话最可爱，林明珍说什么？你们把我民调弄得这么高，害我现在这样被征召，没有一晚好睡，每晚做噩梦，一世英名都会毁掉，老了心情不准会真痛苦。广告回来我们讨论一下。 Military fine tunes their radar parameters to see more, and of course they're finding more. 节目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关心一下南投的选情，月姐。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林明珍呢、啊，他怎么有脸讲出来说这个蔡培慧是黑官？蔡培慧从921的以后呢，他在台北教书没错，可是他从921以后他就回到了南投。 哦，921是1999年， 他 立在西当啊， 他就长期关心南投啊。那这个行政院的中部办公室其实是啊，就让中部能够有一个跟行政院连接的一个管道，那让这个中部的民意能够更顺畅的让行政院知道。所以这个怎么会是黑官呢？真正讲黑官的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特助，而且那个。黑官他这个特助呢还用啊他的政治现金，政治现金是不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不能够说政治现金呢、啊、我募款募完了，然后呢我不用到其他的在选举上面的使用，我竟然是给我自己的家人，我一个月还给他8万块钱，你就知道说他给多少。那而且这个林明珍最主要的是啊，在这个过去他在8年在南投县当县长的期间呢、啊、南投他的人口从51万多掉到47万，嗯，那少了35000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南投没有发展嘛。南投在这个过去当中，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年轻人只好往外发展。那你这个县长，你到底做了什么事？然后你在担任立委的期间，你是待观察的这个立委哦。人家蔡培慧每一次都是最优的这个立委，你是待观察的立委。你过去你提出来的政见，他有提出来缆车，他有一条叫合欢山的缆车跳票，还有中部的捷运延伸到民间竹山跳票，然后及二水车站新支线跳票，到高铁站也跳票，还有水里车程到日月潭象山的缆车又跳票，然后前一阵讨论到了什么侏罗纪公园也跳票，然后叫竹山人呢、啊、自己去倒垃圾，他垃圾场也没盖，全部都跳票。那再给你当一年或者再当8个月的立法委员有什么用呢？因为就算你现在说你2024以后你不会再选立委，你儿子也说你2024不要再选立委，可是你过去你在担任县长的时候人口变少了，工作机会变少了，你在担任立委的时候你所有提出来的政见都跳票，那我还选你干什么啊？ 跳成这样会不会写的人跟做的人其实是两批的？ 我觉得这个选举选到现在哈，我可以看到就是蔡培慧他慢慢的这个声势真的是往上逼了。为什么？你看我们讲林明珍的任何事情都是事实俱在，提出证据。他现在竟然讲说蔡培慧是空降，你知道蔡培慧是土生土长的南投人吗？现在讲到黑官。中部办公室是黑官，那实在是开玩笑。我要讲今天啊，有一个最大的转折， 他把整个中办的都扯成黑单位了。 他就是白抹黑嘛，这搞到这个已经是很没格调。他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今天林明珍跟他儿子讲说， 来我来这部分我来讲，这个是真的是节目直播之间，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在偷看我的这个节目，然后做的新闻稿。这个是国民党这边发的新闻，他说林明珍补选南投立委只是卡位吗？ 林汝彬宣布副职2024不再选，也就是说这是姓林的最后八个月选上的话啦， 这个 最后八个月，这国民党的说法哦。结果呢，民进党也很快的回应了，只选补选吗？林明真的儿子承诺父子不选 2024， 民进党打脸，红说还想骗几次。现场我们啊，国民两党的这个民意代表帮我们回应一下。 这个林明真讲这个话，我想这个是选举逼到极的，逼到墙角，所以他讲这样的话。但是我要问他，之前担任县长卸任感恩参会的时候办的那个数十场上百场，每一场参会人家问说，这个你除了辅选，在这个之前辅选这个许淑华之前，人家问说你有没有可能出来选立委，有没有可能这个卸任之后选立委，绝对不算的啦，我绝对不算，我就抓啦，我不可能啦，我已经现在年纪遐大啊，我要交棒。 你是讲酒醉还是讲酒抓？ 酒抓酒抓，你的公案就信誓旦旦的就对了。结果他当时讲的说他不选，讲了不下十次啦，结果有没有选？一样选啊。到最后选的时候还被人家说原来是因为你儿子的民调拉不起来，然后那个你知道我们这个发那个宣传面纸哦，那个宣传面纸上面其实本来印的是林汝彬呢，结果后来临时要改成他爸， 来给大家看， 来贴贴纸上去。 我从林静怡脸书上面那个拿到了一张照片的， 对，就是 贴贴纸。 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下面 那是什么啊？那是手套还是什么面纸？湿纸巾？ 湿纸巾，湿纸巾，大家不要误会。 好，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其实这个选举语言，那个林明真其实他讲这个话没有公信力。选举要选对的人，选正确的人，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去讲这些八竿子打不着话，谁要不要选或谁未来选不选都没关系，这一次要投对票才是最重要。 哦，你看这个就是民主政党，他留时间给叶元之讲，来， 你之前是他儿子要选确实嘛，他应有文宣嘛，然后后来儿子不选了，那个就是把它利用一下环保。 没有啦，你们今天说2024父子不选2024。 是环保啊， 不是环保。 资源回收的。 没关系，父子不选2024啊，林明真跟小孩子他儿子2024不选。 他儿子本来当时想选立委啦，但是因为他儿子的民调起不来嘛，那这后来党就征召林明真，这我刚刚讲过了嘛。那因为一直被攻击说林明真是为他儿子卡位，所以他儿子当时就出来说那我们要选2024。这一次就是我爸要选。 对，但林明真被质疑说 他不会再选。我觉得这招是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地方也有在见缝插针啊，就是说国民党其他有参加初选的议员不支持林明真，还被做了一个图嘛。啊，这个图现在目前是各说各话，因为说那个用那个尤浩的照片嘛，尤浩是我们国民党的一个参选那个市议员啊，县议员啊。啊，有人就说尤浩叫大家不要支持林明真，后来尤浩也去提告说没这回事。所以这种东西在地方有发酵，就是到底国民党的自己人有沒有， 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插嘴。 所以他 我跟严之，我跟请问一个事情， 我还没讲完这件事情，就然后所以那个林明真的儿子就说，我就不选了。那些人是不是觉得说，那我可以整合比较容易嘛？ 严之，我想请问一下，林明真的儿子替他爸爸宣布不选2024有用吗？因为我不 想林明真自己说自己不选都没有用了， 啊，这就看相不相信啊。因为 就是不相信， 因为蓝绿 真，你相不相信？ 蓝绿政治人物也常常这样， 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啊。 你相信的是他说不选那一段是 不选啊？ 助选许淑华说不选立委，还是不选2024这一段？ 我是相信哪一段？我相信他说他爸不选下2024，我相信他爸，他敢帮他爸宣布，当然， 为什么不林明真自己出来讲说，我只当这八个月，我后面就不当了。 不会啦，我觉得林明真敢讲啦，但是他的接棒计划就断了。 上起码伊家己讲啊，卖叫人家替伊讲啊。 他爸如果要选也 OK 啊，他爸为什么不让他爸？ 他过去当立委也好，当县长也好， 也不是没当过。 对，他都当过啊，当过了，他所有提出来的政见啊都没做到啊，那到底是要再选他干嘛？ 他也做很多事嘛，不然他民调不会那么高嘛。 你八个月能干嘛啦？ 可是林明真他已经讲过，他就只选这八个月。如果他选上，他就只做这八个月。林明真自己讲说他2024不选，然后现在大家也质疑啊，说你讲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那这个会有政策延续性的问题 啊，对啊， 就是说， 那如果你不选的话，那你这八个月 在干什么？ 没有，国民党他现在比较陷入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台北有一个一年不做的立委，然后在南投争取一个，我还有八个月可以做的。 我只做八个月， 因为南投那一个不，台北那个席次很明确，哪一个颜色的，至少当下的氛围看起来。国民党是宁愿不要有立委给你们用， 其实 thank you， 这台北跟南投目的其实一样，看起来做法相反，对，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卡住不让别人当立委。 对啊， 他不止卡立，我觉得他要卡蓝呢。 对啊。